咁咧，其實咧，危疾嘅話咧，其實我哋最主要啊，係講緊三大保證。咁啊，第一大保證咧，就係保證咧，保到100歲。因為你見到咧，個保障年期咧，其實就去到終身嘅。咁其實咧，呢一個要講多少少嘅就係，其實同以往嘅有啲咩唔同咧？以往嘅話咧，其實好多危疾咧，其實都淨係保到可能65歲啦、70歲。甚至到去到早5年之前咧，其實保到80歲度。咁但係咧，有好多時即係經過一個產品嘅演變啊，咁其實去到而家咧，我哋已經保證咧係保到100歲噶啦。呢、這個第一大保證。第二大保證咧就保證25年就可以繳付完一生嘅危疾保障。即係嘅意思係啲乜嘢呢？我原本咧，如果我假設咧，而家38歲嘅話咧，其實我都仲要俾多62年錢，我先至可以保到100歲。但係其實而家咧，我哋有一個規定就係話咩咧？我哋可以保障你25年內就可以完成咗去到100歲嘅一個供款嘅危疾，咁變相咧就由62年大大縮減到25年。呢、这個就係第二大嘅保證，就係、是、保證25年就完成嗰個一生嘅危疾保障啦，之後就唔需要再俾任何嘅錢啦。好，去到第三個保證咧，就係講緊如果假使間15年之後，菠蘿包由5蚊賣到20蚊一個嘅，但係其實我哋保費咧都依然唔會變，就係講緊2583.1嘅美元嘅啫。係啊，咁呢個保費咧係 promise 咗呢25年咧嗰個供款咧都係唔會改變嘅，係啦。咁其實咧，我哋 AIA 咧呢一個危疾 plan 咧就有三大保證咯。好，咁其實呢三大保證咧，其中一個重點啦。咁第二樣嘢咧，你會見到呢啲就係叫做一啲嘅附加契約，係啦。咁嘅意思係啲乜嘢咧？其實我哋每一份計劃咧，我哋都有一個主 plan 會附加一啲契約上去嘅，咁個意思即係話我有棵大樹，呢啲附加契約咧就係一啲嘅樹枝，係啦。而呢啲嘅樹枝嘅話咧，其實就係講緊我有啲咩事，除咗危疾之外咧，我仲有其他保障喺入邊嘅，包括乜嘢咧？包括你會見到入邊嘅意外死亡及斷肢同埋意外醫療，咁我將呢一個咧就係歸類為意外啦。咁其實意外嘅話咧，加咗呢個保障咧，個效果係啲乜嘢咧？就係、是、譬如 touch wood 有啲咩事，真係大禍嘅時候，咁就意外死亡或者斷肢，我哋有多50,000美金嘅保額賠出嚟。咁其次就係話，如果意外醫療咧，我哋最緊張講緊嘅嘢係乜嘢咧？就係、是、比較實用嘅呢一份保險。點解咧？因為如果 touch wood 有啲咩事啦，我當啊。我係作為一個家庭主婦嘅，咁我有時候我真係做家務做到腰酸骨痛，咁有啲位我要想睇骨科喎，咁我都可以睇嘅。咁其實一般啦，一個骨科嘅話咧，其實我睇 consult fee 啦，咁啊大概800到1,000蚊啦。如果我之後要照埋 X-ray 咧，咁就要大概500至800蚊一張片啦。但係有陣時可能 X-ray 唔係重點，咁可能見到唔係骨折，係可能係一啲筋腱上面嘅問題，咁就係講緊我哋要照一個叫做 MRI。咁 MRI 嘅話咧，其實至少啊都要4,000蚊，如果照腰嗰啲咧就甚至要6,000蚊添。係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嗱，如果睇一次骨科，我單係睇再做一啲 checking 嘅時候，其實我已經差唔多使6,000至7,000蚊啦。再去之後，我哋會做一啲叫做 physio， 即係物理治療。物理治療咧，坊間咧就大概500至800蚊一次，一般 suggest 咧就做8至12次嘅。咁所以咧，其實 around 15,000，即係2,500美金咧，其實就差不多咯。係啊，咁就可以幫你 full cap 一次嘅意外，或者一次嘅呢啲抗修嘅費用咯。咁所以基本上呢一個係好實用嘅。點解咁講咧？凡係身體外露嘅地方，包括可能我眼啦、我手腳啦，即係骨科嗰方面啦、鼻啦，係啦、耳鼻喉專科啦，又或者脊 科啦。咁呢啲嘅話咧，其實我都可以去睇意外醫療嘅。當然，其實啊，咁有啲客人就會問啦，咁意外醫療係咪一定要意外先至可以造成咧？咁原則上係嘅，但事實上啊，如果你揾我嘅話咧，當然我有啲地方可以幫到你嘅，係啦。咁就講個 case 啦，呢啲我唔講喺錄音度。係啦，咁總之意外嘅話咧，其實就大致上係一個比較實用嘅保險，係可以喺你唔入院底下，亦都冇嚴重危疾底下咧，其實佢都可以提供到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保障咯。咁其次就係買一個醫療啦，醫療嘅話咧就係for咩咧？for入院夠六個鐘，入院夠六個鐘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就可以喺醫院入邊嘅使費做一個實報實銷嘅動作啦。係啦，咁其實醫療嘅話咧，最主要就係我因為咩事，總之我因為一啲事而我要入院，例如我腸胃唔舒服啦，可能屙血啦，要照腸胃鏡啦，又或者可能有啲女性嘅子宮痛啦、子宮出血啦，咁呢啲問題係要做一做全盤腔超聲波嘅。咁樣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已經可以入院，而只要入院夠六個鐘。其實我哋有呢一個嘅症狀嘅話咧，我哋就已經可以 claim 錢噶啦。係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如果去討論危疾醫療同埋意外咧，其實我哋齊咗呢三方面嘅保障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我哋叫做全保嘅保障咯。咁但係危疾本身咧個性質同醫療同意外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個分別在於邊一度咧？危疾你就當好似供樓咁，係啦。我啱啱所講就係保證25年，咁你淨係俾25年，其實餘下時間咧都唔需要再供款，但係嗰個保障額咧就會跟你一世噶啦，就好似租樓咁樣，就好似供樓咁樣。但係意外同埋醫療嘅話咧，就好似租樓咁樣啦。咩意思咧？平時我哋交電話費，每個月交就每個月可以用到錢，咁意外同埋醫療咧？就正正是這個道理了，你每年交保費，其實我們就享有一個意外或者醫療的保障。那當然意外和醫療的話呢，其實也都有得做一個叫做供樓的模式的，是的，買樓的模式的。但是啊，其實如果你說一開頭去做一個簡單的保障的話呢，我們就建議最重要的一攤危疾呢做了儲蓄式先，其他咧就稍後，當你有剩餘多咗嘅 budget 嘅話咧，你先至可以做埋儲蓄式咯。係啦，咁其實咧大致上第二 part 就係講緊危疾、醫療、意外嘅分別同埋佢哋本身嘅功用，係啦。咁再落到去啦，其實咧我哋今日咧就最主要會講一講危疾呢一個嘅計劃書嘅。咁其實危疾咧，啱啱講完三大保證啦。咁其實我哋呢個計劃好好啊，因為咧我哋頭十年咧就送咗一個升級保障俾你，咁啊送大概保額原本保額嘅35% 俾你咯。係咁，所以咧基本上啦，呢一個保障額咧其實都接近去到大概啊70萬到噶啦，係啦 ，total 如果你計翻港紙嘅話，咁餘下落嚟咧我哋就可以睇一睇。佢本身係包啲咩病啦？咁其實講翻啦，如果係包啲咩病嘅話啦，其實危疾嘅話咧，分好多種嘅。其實我哋主要嘅危疾咧係包54種，而早期嘅危疾咧，我哋係可以包到44種嘅，係啦。咁其實早期同埋嚴重究竟有啲咩分別呢？我先講嚴重啦。嚴重嘅話咧，嗰50多隻咧，其實我哋一般啊，都一次過。如果真係 diagnose 咗呢一隻危疾嘅話咧，就會一次過賠100% 出嚟嘅。咁比較常見嘅疾病，譬如話我哋成日講嘅就係話喺公立醫院有80%嘅公公婆婆咧，其實都係死於癌症、心臟病、腦炎。同埋中風呢四大殺手，係啦。咁癌症、心臟病、腦炎、中風，相信大家都聽過。但係實際上，癌症嗰個定義係點樣咧？嗱，其實咧，我哋癌症咧有分幾樣嘢嘅。首先就係分零期、一期同埋2至4期。咁其實咧，如果喺醫學上面嚟講啦， 呢啲係醫生講俾我哋聽嘅。咁就係話醫學上邊嚟講，如果癌細胞喺顯微鏡底下，如果我哋照到嗰個癌細胞係破咗壁膜層，而且侵略其他細胞嘅話咧，咁就係成為一期嘅病徵啦。咁喺呢一個情況底下，一期咧，其實我哋 AIA 咧已經會賠100%出嚟噶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一發現二至四期係已經擴散或者蔓延，就更加一定會賠啦。但係呢度特別講多少少就係話，其實有啲公司咧，佢哋嘅條款咧就係要等到擴散或者蔓延先至會賠出嚟嘅。但我哋 AIA 的定義裏面呢，就絕對沒有任何擴散或者蔓延的字眼，就只有我剛剛講的定義，癌細胞侵略其他細胞和癌細胞破了壁膜層，那這兩個的重大病徵呢，就會形成到我們所講的一期的癌症，那我們就會賠 100% 出來了。咁至於依家成日會講嘅零期 cancer， 其實比較專業嘅學名係叫乜嘢呢，就係叫做原位癌。而原位癌呢，就係當指顯微鏡見到呢一個癌細胞，但係癌細胞未破呢個壁膜層呢，就係叫做原位癌啦。咁原位癌呢，喺我哋公司嚟講，因為其實講真，原位癌嘅話呢，就真係可以及早發現嘅時候呢，就及早根治，而且個費用唔係特別高嘅啫。咁呢，大概如果你話入院嘅話，10萬留下就可以搞掂㗎啦。咁所以一般嚟講呢，我哋呢啲嘅原位癌呢，我哋就賠20% 出嚟，係啦，保額嘅20%，即係話如果你買50萬嘅話呢，就賠大概10萬蚊到，係啦。咁大概知道癌症呢個重點啦，所以其實我自己本身呢，咁通常呢個位呢，我就會有 own story 嘅。我自己本身呢，咁中文大學畢業嘅，咁點點點啦，咁然後我自己嗰陣時入行嘅時候都好著重買一個危疾嘅時候，其實係咪真係賠到錢俾人。咁我研究過唔同公司嘅定義啦，咁我真係發現過某啲公司係有擴散或者蔓延嘅字眼，如果英文嘅話呢，係會發現到一啲 spread 係啦嘅字眼嘅。咁所以呢，基本上我嗰陣時睇 AIA 就真係冇任何擴散或者蔓延嘅字眼囉。係啊，咁你話除咗癌症之外，係啦，回歸正傳，你除咗癌症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會保心臟病啦、腦炎同埋中風嘅。但係咁多個病咧，我就唔特別全部講曬啦。但係我講埋一個比較常見就係昏迷。昏迷嘅話咧，有啲銀行嘅一啲危疾咧係要賠，係30天昏迷咧先至會賠錢嘅。而我哋咧其實昏迷嘅話咧，8天就已經係賠100%，4天咧就已經賠20% 噶啦。係，咁所以簡單啲嚟講啦，咁我哋成日話癌症、心臟病、腦炎、中風呢啲其實 common 嘅都已經包咗啦。去到原位癌或者一啲早期疾病，例如通波仔，係啦，通波仔咧就係講緊經皮穿刺冠狀動脈介入手術，係啊，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叫做通波仔嘅手術。咁呢一啲咧，其實只要我哋係能夠嗱，你會見到其實我哋做一啲搭橋手術咧，微創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包嘅。有啲公司咧就要開刀先至包你，但係我哋嘅話咧，微創就已經包噶啦，係啦。而通波仔嘅話咧，其實有啲咧公司係要你講緊塞2條血管，塞80先至可以包你，但係我哋只需要1條，係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啊，我哋嘅定義嚟講咧，我唔可以話非常之寬鬆，但係起碼我哋 AIA 最重點嗰樣嘢就係講話，其實我哋核保經歷咗真係見到即係做咗一啲健康問題，然後真係睇過你嘅情況，咁我哋受保嘅時候，咁touch wood有咩事嘅話咧，我哋其實係賠嘅時候會賠得比較寬鬆咯，係相比起其他保險公司係啦。咁所以我成日話喂 AIA 講真，如果譬如話同一個危疾病，佢係咪真係會話我當大家10,000蚊保費，然後真係10,000蚊嘅保額，佢會真係係用平嚟到去做賣點咧 ？AIA 絕對唔係，可能相比差，可能10,000蚊嘅保額，可能佢會貴幾十蚊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保險咧，唔係講緊保額有幾多。或者保費有幾便宜是重點，而是我賠到定還是賠不到才是個重點的嘛。如果我買一份保險，我買100萬買1,000萬， 但係結果係賠唔到嘅話咧，其實都冇用。係啊，咁所以咧，最緊要就係賠到定還是賠唔到。咁講緊賠唔賠到，其實啱啱講過唔同嘅定義啦。其實我哋都仲有好多，譬如話最比較新式嘅，我哋叫做伊波拉啊。咁其實以前係冇呢隻病噶嘛。當新家嘅時候出現咗呢隻病，我哋公司就會討論呢隻病。哦，原來係包埋嘅，咁其實就會加埋落去咯。咁所以相對嚟講，你問我哋，我哋就係會與時並進睇翻。哦，如果有一啲新嘅病種嘅話，其實我哋都會包埋咯，就好似伊波拉咁樣。係，咁大致上咧，其實包啲咩病咧？如果你有一啲好 specific 嘅病係想知道嘅話咧，你可以再問我。是啊、但是其他那些我就不講那麼多了、啊、大致上香港來講最 common 的心臟病、腦炎、中風、啊、癌症這些全部都會爆的。好，在病上沒有什麼特別問題呢，我們就去到下一 part 了，就是看數字了、啊、因為我剛剛都所說，其實這一份是一份我們叫做買樓的單嘛，買樓的話當然就是我哋俾25年嘅時候咧，我哋就唔需要俾錢啦。咁所以咧，其實睇呢個表咧好簡單嘅啫，唔使咁複雜嘅。見到咁多數字，我哋咧睇三條線，係啦。第一條線就係25歲呢條線，咁我哋畫過嚟啦。25歲呢條線咧，我一畫過嚟，其實後邊你見唔見到64577，全部都係64577啊，就係代表第一樣嘢。我哋俾25年之後，我哋之後完全唔需要再俾錢，呢個係 promise 嘅。是一個法律的規定來的，是我們寫得上這個條文，所以呢25年之後我們就不需要再付錢了，這個就是第一個 scenario。 好，同時間25歲的時候，如果 touch wood 我剛剛供完份單就真的有事的話，那怎麼辦呢？其實呢我們就會賠94000，大概95000美金的保額出來了，係啦，咁就會連埋咧，你之前有一啲嘅紅利派出嚟，係啦，咁大概就賠呢一個數啦，你俾咗60000蚊，係啦，咁第二條線咧，我哋會睇咩咧？我哋就睇75歲嗰條線，嗱，因為75歲嘅時候咧，其實份單咧我已經有一段時間冇俾錢啦，咁究竟我自己本身如果喺呢個時候我要攞錢嘅話，攞到幾多咧？我就可以攞翻23000美金，係啦，你本身咧就俾咗60000蚊，咁你攞翻120000咧就剛剛好有一個 double， 係啊，但係都據我啱啱所講咧，其實呢一份咧主要嚟講一個保障，係啦，個概念就係有事就 cam 錢就睇呢一行，冇事就當儲錢就睇呢一行，咁就100%保費回贈嘅基本上。點解咁講咧？就係75歲嘅時候，其實如果你唔要張單啦，我就攞翻120000美金走。咁你原本俾咗60000蚊美金，咁啊冇事咪當儲錢咯，而且攞埋利息走咯。但如果有事咧，就當 cam 錢，就好似我啱啱所講啦。去到75歲嘅時候，如果 touch wood 中咗危疾，咁咧就可以攞翻150000美金啦。咁去到最尾一個 scenario。就是第三個 scenario 啦，咁就係去到100歲嘅時候，100歲嘅時候咧，其實咧呢份單就要完結噶啦，咁就攞嘅錢咧同賠嘅錢都會一樣，咁到時咧就會一次過攞72000美金走噶啦。咁其實個表咧睇咗呢三個 scenario 咧，當然仲有一啲情況咧，我啲客咧會成日問嘅，就係、是、假設啦，第五年係啦咁唔好彩咁。真係中咗喎，咁 touch wood 啦，中咗喎，咁點算咧？其實咧，當第五年中咗嘅時候咧，我哋賠咧就已經會賠88000美金出嚟噶啦。咁份單咧其實就已經完結咗，就唔使供。咁其實呢一個咧係危疾或者人壽嘅，即係譬如話喺第五年嘅時候，我唔理我係譬如話我危疾又好 ，touch wood 我係過身又好啦，其實我都已經會賠88000美金。而份單已經不需要再供了，這個就是講緊嚴重疾病的話個情況就會斷單啦，咁其實份單就會完咗賠曬啲錢出嚟啦。但如果好似我啱啱咁咧，講一啲早期嘅疾病咧，其實都好好喎。點解咧 ？Touch wood， 如果我有個早期疾病，我會先賠保額嘅20% 先。咁相對嚟講咧，我嘅保費咧，譬如話第五年打後我都仲要交噶嘛。咁第五年打後嘅保費咧就已經會8折啦，因為我賠咗20%出嚟， 係啊，咁所以基本上咧，即係唔係話中早期我係啊，咁啊純粹咧就係話，其實如果真係早期賠咗20% 出嚟咧，其實我哋嘅保費咧係會有一個八折嘅。咁去到呢度咧都冇特別嘅問題啦。咁你冇特別問題咧，我有啲位都要講嘅。係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其實好多客之後都會問翻，哦，究竟嗰個非保證金額係乜嘢咧？咩為之累積週年紅利及利息以及中期分紅咧？咁其實咧，好多時我哋喺銀行做個定期擺10萬蚊，我哋都會有利息。而呢一個利息咧，好多銀行都會話啊，其實係唔保證嘅，但係一般係派到幾多？咁其實咧，我哋呢一個 proposal 咧係以3.5厘至到4.75厘嚟對 Jane 嘅，而我哋過往 AIA 咧就派嘅中位數咧係大概4厘度。係啦，大概4厘度。咁呢一個咧就係講緊每一間公司咧，其實佢都會有唔同嘅分紅實現率嘅。而我哋公司咧嘅分紅實現率咧，其實你都可以睇翻我哋過往係點樣嘅。咁我轉頭會俾你睇。但係分紅實現率嘅意思就係話，其實我呢啲利息咧，究竟我派到幾多？係啦，我哋 AI 咧基本上咧都係92% 或以上嘅。係咁，所以呢一個方面咧，你就可以即係唔使話。即係太擔心話啊，會唔會有嘅或者點樣？咁以我嘅分析咧，其實除咗話以過往嘅數據同埋以我哋嘅分紅實現率去睇我哋公司派唔派得足咧，其實仲有第二樣嘢去睇嘅，就係一個叫做償付比率。咩意思咧？償付比率咧就係講緊話如果間公司真係 touch wood 咁多危疾啊，裏邊所有嘢咧。人壽又好啊，所有單咧都一次過要賠俾所有嘅受保人嘅時候，咁究竟我哋可以賠到幾多次咧？其實我哋 total 我哋嘅資產咧係夠賠4次有突嘅，係啦，即係 touch wood 所有人有事嘅時候咧，咁就要賠4次或以上咯，係啦。咁所以基本上咧，呢一個第二咧就係一個叫做償付比率。去到第三樣嘢咧，我就會俾一啲分析你嘅。咁個分析就係乜嘢咧？其實過往啊，我哋1997年嘅時候，同埋2018年咧，而家其實我哋見到個利率咧，都係一路向下調。咁一路向下調咧，其實去到2008已經調到好低啊。過往10年其實利率都冇乜點升過。咁面上咧呢一個問題咧，係表明咗啲乜嘢咧？其實好多時咧，以前咧我哋想所講咧有啲保障啦，排唔足啦。咁出現嗰個情況咧，就係1997年之前買落嗰啲保單。點解咧？因為其實咧，以 Auntie 你都知道，97嘅時候我買層樓，其實個息好貴啊嘛。而家我買樓基本上個息咧就唔係特別高。咁面上咧，其實1997年咧，我哋預算啊嗰啲保險單咧。其實大概有8厘嘅回報嘅，你擺喺銀行保債咧都有4厘嘅，其實係啊，以前嗰啲利是錢啊，銀行嗰啲保債其實都有4厘到，但係而家其實我哋講緊銀行都係得0.1厘到嘅息口，咁我哋講緊保險公司咧就大概around喺4厘度，咁你問我啦，以前嘅話其實有一啲保單。就會話喂，我以8厘嚟到去估計呢一個數字，咁當然去到而家其實根本係派唔到8厘咁高嘅時候，咁所以咪會有派唔足嘅情況咯。但係去到今時今日，我2018年唔會繼續。今時今日去到2018年呢一個情況底下，其實我個利率咧已經係長時間呢10年嚟講都係一個咁低嘅利率啦。其實以往即係呢幾年啦，都係講緊美國會唔會加息，會唔會影響住香港嘅同業拆息率一路上升，反而係呢一個係一個問題。所以變相以4厘嚟到去估計咧，其實係保守，因為嚟緊咧個利率仲有機會升啊嘛。咁所以變相咧，你問我。我基於償付比率，基於分紅實現率，基於我呢一個利率分析嘅時候，其實呢三方面我都覺得嗱呢一個數字咧，其實我都覺得冇誇大到，係可以參考嘅，係啦。咁啊，大致上咧，非保證嗰個金額咧個解釋就係咁樣嚇。仲有冇啲咩問題？嗱，冇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呢一份 plan 咧就大致上講完嘅。係咁，稍後嘅時間咧，我就會講埋一啲，譬如我哋所講嘅 AIA fatality 啦，同埋醫療嘅有少少 detail 啦，同埋意外嘅一啲即係細節啦，大概就係咁樣。